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广播，就是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互动方式，那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像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字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对啊，这个推荐各位呢，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啊，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毕竟这里不仅有好听的音乐等待着各位，还有这个好看的 MV， 更有这个长得好看的主持人。 小哥哥、小姐姐，不好意思，我会说出来。偷着乐吧， 偷着乐啊！这个当然啊，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的话呢，也可以把调频调到 FM 98.2 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7月27号周五的晚上啊，来跟各位分享分享在七月份的热门音乐。 好热的天气，好热的音乐哦！ 对，好热的天气，你今天穿这么凉快还说热呀、哎？我天 哪！ 哎，真的，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一到了夏天，男生和女生都特别不公平。 为什么？女生可以穿吊带连衣裙。 对啊，我们就最少的，你只能穿个半截的裤衩，对吧？ 就是那种运动款，其实会有一些无袖的背心，我觉得这是男生的极限了。 对啊， 就而且还是那种大宽袖的， 对， 大宽无袖， 所以就很热。 啊。还有很多男生是不穿那个短裤的哦， 啊， 所以你想想他们，是穿长裤的， 吓了我一跳，你这 是穿长裤的，所以想想他们你就可以凉快一点了， 嗯， 主要是心理安慰。 对，这主要是心理安慰啊。当然呢，这个天气再热也热不过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些七月份的热门音乐啊。这个今天呢，一共给各位带来了好多首不同种类的音乐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音乐推荐时间。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脆弱一分钟》，一起来听。 雪中不要走，让我脆弱一分钟。就才能习惯被放手，马克杯空了。 为了一个好梦，梦里有人真心爱我，陪我快乐也陪我沉默，没有无缘无故的痛，承受越多越成熟，能让你拥抱更好的我，谁也不要走，应该是一种奢求，可是我只想握紧你的手， 刚刚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脆弱一分钟》，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它也是今夏这种话题强档的最新连续剧，也就是《爱情进化论》的一首歌曲，而且呢，这个电视剧是新力传媒继电影《多拉拉》追婚记之后，再度携手导演安竹坚所共同打造的都会爱情轻喜剧。 对，没错啊，这个刚刚各位呢，如果在手机上看我们的 MV 的话呢，也可以从中发现这个张若昀啊、张天爱呀、许魏洲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青春偶像的这种这个演员啊，出现在咱们这部这个叫做《爱情进化论》的连续剧当中啊。 嗯，满屏青春的气息呀。 对，满屏的青春啊。而且这个真的是里面从又是从那种学生时代一直进入到了职场的那种感情的经历哈。 哎，最近好像有很多部类似的这种带有青春感的电视剧， 对，好像我们的 都上了， 我们的电视剧和网剧又回到了上一个时代。 是的，是的，像那个就是 五年一个轮回啊。 对对对，所以你看，大家好像在暑期档就特别希望看一些这种清新感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太热了。 嗯，这可能因为太热了，可爱君。 来点小清新嘛。 对，然后单身的人被泼泼凉水是吧？ 哦，突然想到还有另一番功效。 对啊，这个咱们说回这个歌曲本身啊，这个脆弱一分钟呢是由林宥嘉自己特别钟爱的一部作品啊，在这个2017年初收到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林宥嘉一听啊，这个歌哎呀太好听了，然后就被这个歌曲的气氛所打动了，然后呢而且是非常感动，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呢，刚刚啊各位如果听到的话，它确实是描绘了一个非常安静祥和的场面，但是有那么一点点孤单存在着。 嗯，没错，我觉得他的声音处理上也是通过气息啊、声音的调整和控制，感觉真的是让人感觉隐约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阴暗的脆弱的一小块。对， 嗯，对，没错啊。这个然后呢这首歌去年就是整个咱们刚刚说的一个剧组啊，就是爱情进化论这剧组呢，正好邀约啊这合作主题曲，然后这个林宥嘉呢就觉得哎这歌整个的气氛也比较贴合这种这个偶像爱情青 青春小清新的类似于这样的剧集啊， 对 对，没错呢。然后就也是与这个作词首度合作啊，然后与这个徐世珍老师执笔啊，作词由这个林宥嘉自己担任这首歌的制作人。 除了贴合这种就是青春的感觉之外，其实每个人在青春这些年啊，每一年都有每一年很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成长的蜕变， 对， 蜕变之路。那肯定在蜕变之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也好啊，或者经历很多的磨难哈。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调整好最好的心态，哪怕内心会有一些脆弱，脆弱一点点，但是还是要调整过来，努力的继续向前呢？其实也是这首歌为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力量。 对，没错啊，其实各位从咱们这个歌名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脆弱可以有，但是脆弱一分钟就够了。在这脆弱的一分钟当中里面啊，这个可以去哭，可以去闹，可以去把一切负面的情绪都给它展现出来，但是在这一分钟过后，我们还是要向着明天出生的太阳勇敢的去奋进努力。 是的。 对，而且这个林宥嘉自己在写歌的时候啊，他也说了，当这个遇见生命的波折与爱情的磨难的时候呢，也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脆弱，但不要沉溺，要继续向前。当有一天再回头看过往的时候，会发现已经进化成为了最美好的自己，更加美好的自己。 所以这首歌就特别简单，而且真实的把自己内心的那种力量然后展现了出来，也希望来展示给各位成长当中的每个人哈。 哎，没错啊，这个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也来分享给各位。这个林宥嘉呢回忆的时候，他说这首歌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啊，他在跟朋友聚会，然后特地的让自己用力的去享受聚会时开心热闹的气氛，然后趁着脱离热闹的情景之后，感受那股心中的落差，然后小心翼翼的维持着那样的心情，然后隔天进入到录音间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就是那种小心情还没有消失，然后一字一句的把这种落寞的世界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哇哦，一个歌手能呈现出这么好的一首歌曲，首先他内心会非常的细腻， 对， 而且 内心戏特别足， 对，而且你看他还把那种感觉一直存留到自己在用歌声去表现的时候依然存留，然后体会那个时候很细腻很微妙的感觉。 哎，没错啊，来跟各位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有人说，献给世上每一位曾经追星的孩子，无论你所注视的是哪一颗星星，谢谢你们曾经如此喜欢，把我们如此放在心上，我们也喜欢，所以我们仍努力地奔跑着。来自于林宥嘉自己。 哇哦，天哪，原来歌手是这么去理解自己的歌曲的哈。还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同时还有网友留言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喜欢你什么，你有什么让我喜欢的，可是呢我就是喜欢你，很喜欢你，非常喜欢你，而且越来越喜欢你。 哎呦，然后还有这朋友说啊，这个李志说，我该放弃感情，劝我再等等。 继续加油啦，脆弱一分钟之后继续加油。 对，没错。哎，有没有发现在好多这样的感情或者是情感情歌的评论里面，都会发现每每都会有这样的网友出现啊， 就是励志型。 对，一种是励志 的歌曲里面总会有表达爱意的， 对，表达爱意的就很奇怪。 走错场了，各位，开玩笑。 对对，这真的，你如果各位这个好奇的话，好信儿的话，可以去各大音乐 app 下边查一查。你比如说，这个评论量最好玩的这个网易云，你就随便找一个歌，然后你点开它的评论区，你真的会发现有的歌曲甚至能形成一个电视连续剧。 哦，大家可以自行去找找看哈。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比如说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有一些相似性和关联，就比如说爱情也是这样，也会遇到一些坎坷嘛，然后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就是事情，可能如果一个不坚持然后变得非常沮丧的话，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相通的吧，大家也是看到了自己内心感情方面的一些事情哈。 哎，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的《脆弱一分钟》。接下来第二首歌曲送给各位啊，是一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昨日晴空》，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我替你们拿。 北冰洋， 对不起啊， 千里保也行 吧。 可乐， 年少的我们以为 只要说过了永远，却一定能够永远。 忽然一瞬间长大，加上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话， 原来他就是齐同学啊。 你认识啊？ 我们那各自要去哪， 传给我就好了。 接着啊， 好了，不错，认真点。嗯， 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是话。 还是我来吧。 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游长靖，昨日清空。嗯， 夏天很短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体会其中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很动人的。 哎，对， 你看人海之中，然后你到底在哪儿，我还非常想你这种感觉，而且其中会有一些嘶吼的那种唱腔以及真正吼出来的部分哈，还是真的很卖力的，很动情了。 对，没错啊，这是 为什么要笑？ 突然跳戏，突然想到了那只土拨鼠。哎，我们说过这首歌啊，这个《昨日清空》呢，是这个首部国产青春动画电影《昨日清空》啊，这个同名主题曲，青春主题曲也叫做《昨日清空》啊，这个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新生代人气实力偶像游长靖首次为电影献声。 嗯，这个真的是一部非常期待。我看那个 MV 前面说，老板我要那个 北 冰 洋， 又说健 力 宝，全都是咱们小时候的那些回忆性的东西啊，太标志性了。同时呢，你看这首歌曲也是以主人公的视角来回首这个年少时光，抒发了对学生时代好友的想念，同时高难度的这种唱调啊，也是唱出了每个人的青春时代。像《大圣归来》《大鱼》《海棠》《大护法》之后，这个《昨日晴空》也是再度开启了暑期的国漫热。 嗯， 那这部电影呢，是将在7月27号，也就是昨天啊， 今天 今天正 你这个日子， 那应该是昨天晚上嘛，就是首映的话、 对，如果首映的话应该是 对，我的想法就是 反正 昨天晚上那个 哦，咱们俩干的这个点真的好奇怪。反正这部国漫啊，这个首部青春动画电影，对，昨日清空啊，这个反正我们俩刚刚看那个 MV 的时候呢，确实感觉这应该是一部回忆我们校园青春时光，然后就像在漫漫人海当中相遇，而且他的这种遇见，哎，真的你不知道有没有仔细去看啊，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应该说这种组合在很多学校里面，或者说在很多人这个他们的青春时光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组合出现 啊， 或者说就是女生数量会相对较少，然后四五个男生两三个女生，这样的一个组合， 故事咯， 没有，就是那种纯粹单纯的友谊。 对对对，是的。 你为什么感觉很不相信的样子？ 没有共鸣啊！我身边在成长的时候怎么没有四五个男生？为什么？没有共鸣，所以我回答很生硬。但是值得期待，对 对，没错啊。这个如果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呢，您在上学的时候是这种组合的话啊，这种奇怪，也不能说奇怪的组合吧， 就算不是像我一样非常好奇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啊。对，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叫做《昨日清空》。这首歌呢确实很好听，而且他用那种特别特别高难度的唱腔来完成了整首歌曲的演唱啊， 是的， 很厉害的一位实力派的青春偶像游长景。 对，我们也是见证了从今年的选秀出来之后又一部作品啊，又一首歌曲、 哎、 然后也展示了他的，再次展示了他的实力。 对，当然呢也推荐各位啊，这个通过我们的 FM98.2FM9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有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你们的这个青春学生时代这种好友的想念啊，这个或者说现在那些高中的呀大学的呀那些好朋友，那些死党啊、现在在做点什么，还有没有联系，这个之前做过最犯二的事儿是什么东西， 茫茫人海你在哪里啊，我好想你、我们俩是人生版的这首歌， 土拨鼠又回来了。 土拨鼠版 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首歌的留言啊，这个有人说青春如棋落子无悔，往事如风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回忆里有你有我，还有年少放肆的轻狂，你走了以后我明白了什么都会离开，宴席终会散场，什么都会变成过往，从此不必悲伤，听这首昨日清空真的很有感触，听歌听少年游长靖最美的歌声来回忆昨日的青春，对那个人说声你在吗，你能听见吗，我想你啊 啊， 难讲了、花了半天塑造的场景被你压全给压没了，这 大家赶快去电影当中再重塑一下了。好，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网友的留言。那同时还有网友说，你是天边星辰，是山间明月，是我懵懂无知时的一道光，那对你呢我并无非并没有什么样的执念，我只想远远的看着你，谢谢你是你让我看到我追逐的方向。 哎，都是很有才的网友啊！ 不得不佩服。看我们只会啊！ 对，我们只会学习土拨鼠的钱。今儿这梗就过不去了吧？ 是的，是的。 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游长靖《昨日清空》。哎，突然有个问题想问你，哎，有没有就是类似于这样在学生时代的好友啊？ 有啊， 就像刚刚 MV 里面那样，或者说就像电影里面所描述的那样， 有的有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就是从小的一起长大的玩伴，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小男生小女生之间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是他可能是超越友谊和爱情的另外一种高难度的那种情感，因为小时候一起长大，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各种什么事情你都一起去经历，一起回家，一起上学，一起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些情感就是你长大再去回忆的时候完全就超出了有单纯的友谊，单纯的那些什么爱情啊，这些全都超过了。对，然后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去了哪里，真的真的是这样，天各一方。 你暂时没有这样的人，就是再加另外一个条件啊，就是说之前关系特别好，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消失联系不到了， 突然有一天消失的， 或者说慢慢的消失了，然后就联系不到了。 我觉得慢慢消失的会有，因为就是随着大家的长大，然后可能大家发展方向不一样，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可能会结识新的人，然后又怎么怎么样，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候，但是最终可能慢慢的会有一些疏远，会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每个人是不是都会一样的，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哈。 哎呀，突然有一丝伤感。 是呢，左哥问的这个问题，我感觉把你也带入进去了。 我问你是因为我刚刚我想了半天之后，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然后我想问问你看能不能得到原因，然后我发现没有人能知道这种问题的原因。 对，没有原因，就是随着长大自然发生的事情。 哎呀，算了，哎呀，既然说到随着长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真的是伴随着我们长大。 哦， 为什么叫真的伴随着我们长大呢？ 为什么呢？ 来，现在给各位推荐另外一首歌曲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这首歌放过之后呢，是一段精彩的片花啊，片花之后再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今天这首七月份的热门歌曲啊，这真的是可以说在七月份特别的火， 特别热。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 情人又会遇见你， 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在下半场的开场时间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各位如果现在正在开车的话，欢迎各位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各位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哈，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按钮啊，这个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我跟大佐到底长什么样子啦。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来跟我们互动。 对，没错，大家可以这个打开手机看一看这个话筒背后的两只土拨鼠啊，长成什么样子？ 已经叫不出来了，怎么？ 已经叫不出来了， 哑了的土拨鼠。 对啊，刚刚这个我们给各位放出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庾澄庆老师的这个《 情非 得 已》怀旧篇。 对，就是真的是属于怀旧篇啊。但是一放出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唱，基本上80%-90%以上的人。就算不会唱他也能哼出来。 是的，因为对于那一代，像我跟大佐50后左右那一代来说， 对，对于我们这些50后 是陪伴我们青春成长的。那对于现在的00后呢，可能就是通过他的前辈们哈，然后呢去、这个、 对，通过我们这些50后给他们讲解才能知道这个什么鬼在这儿。 这是没有，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 我这个捧哏都接不下去了，我告诉你。 怪我怪我，不过我来背。 对啊，这个刚刚给各位放送这首歌呢，《情非得已》啊，这个如果不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想起它是当年01年的时候《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哇，真的很怀旧了。 哎，真的，我到现在都有一点就是记不起来这首歌是当时电视剧的主题曲了。 我也不知道，好像我没赶上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看过。 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是在初中小学差不多那个年代。 初中都没上，小学几年级 啊？初中都没上。直接跳到大学了是吧？ 可能是 厉害啊。 对，但是那个确实是零一年嘛，还是挺久远的。 对 ，F4 对 流星花园， 现在都17年 了，一起来看流星雨， 一起来看流星雨。然后最近他也在反复的在白天在播，就 对 抛弃了什么《还珠格格》之类的，现在开始上了这个。 那个因为《还珠格格》前段时间播过了， 对。 不是不播，是已经 播 过 了 是吗？又没赶上。 然后等过段时间，大家又会看到这个《西游记》啊，又重新上线了。 哦、明白了， 这就证明我们的暑假来了。 对，都是怀旧片的。 对，没错啊。人为什么要给各位放送这首歌呢？因为在这个2018年的新版的《流星花园》呢，也是由这个沈月、王鹤棣、关宏等人啊，这个联袂主演的电视剧呢，也是。在久违17年之后啊，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而稍后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首七月份的新歌啊，这个比较热门的一首歌，也就是来自于这个新版《流星花园》的。我刚想说《流星蝴蝶剑》，这也是当时的这个。 流星可以可以，今天已经完全带入到那种怀旧的 50年代怀旧的感觉、啊。 对对 对。 对，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王鹤棣等这个主创人员啊，这首歌曲叫做 For You， 是2018年新版《流星花园》的主题曲，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For You。 左顾右盼，就像个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迷了节拍，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呜呜呜， 窗刷，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吵架也离不开，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 For you放过任何笑容，沉寂在脑海。呜呜，被你霸占所有的爱，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呜呜 ，For you。 刚这首歌曲啊 ，For You 来自于王鹤棣、沈月等主创啊，这个2018新版的《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嗯，这个版本的《流星花园》里面的各种啊，不管是山菜也好，还是 F4 的那些啊，大家喜不喜欢呢？ 就我觉得吧，这个有点就类似于之前翻拍过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一样，差不多，因为毕竟原版留在这些就是咱们这些80后90后这个脑海里边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嗯，没错，可能大家看也都是为了情怀去看。 对，真的只能是为了情怀去看。但如果你就算是现在啊，这咱们把01版的那个流星花园在翻出来重看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当时那部剧哇，为什么拍的这么傻 啊。对，傻傻的，但那时候真的是看的 真的是每天都在追，我告诉你。 对对对， 那时候包括男生他都会，我要是没记错的话，真的就我的初中同桌男生还有那种流星花园 F4 的铅笔盒，你知道吗？ 哇，我现在是有朋友然后就特别喜欢像什么吴建豪之类，就是那种 F4 里面成员，就超喜欢，现在已经追了20多年了。 哇，这厉害 啊！没有十几年吧？ 十几年。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真的是非常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哈，足以见得各位怀旧的心情。最近好像还有像那个《爱情公寓》，马上也要开始， 对，要拍大电影了， 好像也是在暑假末要上映。对对对， 应该是8月初的时候就要上映， 又是一大波怀旧， 一大波怀旧风啊！ 是的， 怀旧风，一大波怀旧风啊，即将袭来。就比如说像这个《流星花园》，刚。 刚从 MV 里面咱们看到的那种拍摄的，不管说从他的手法，当然这首歌非常好听 啊， 对，歌很好听，很精心，也很符合这个流星花儿的感觉，但是无法打破这个情非得已的那种相当经典的那种高度啊，这个但是从他的拍摄角度和手法来看呢，确实 专业了， 很像当年我们再回看2001年流星花儿的时候那种感觉 啊，还是有一些传承在里面啊。 对，不知道我说这话各位能不能听懂啊？ 啊，对，传承也是这个意思。 没错。 对对，总之我们大家仔细去看嘛，没准现在00后的这些朋友 会很喜欢， 对，很喜欢，而且在10年之后还会追现在的 F 4的这样级别的人。 没错 啊， 这个再回想一下当年的山菜大 S 对吧？言承旭，这个道明寺，对 对对对，很帅。 哎 满满的回忆 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跟回忆有关啊，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叫做华年，一首讲他们回忆的歌，什么歌呢，一起来听一听。 华年，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你每天都在说的那些话如今讲给谁人听，当过往散了爱慕与光阴相向而行，你眼神烙印岁月最后的深情，你是一次离别就能抹去再多的重逢，那年一起种下的树梢如今飘荡着一样的风，当誓言中讲起了日月这爱恋不彻不浓，一群百战放总向往脚步轻松，可是命运啊，渴望啊，热烈啊，飞向着手掌赋予悲欢交织的感动，夏日轻柔的晚风穿过波澜的相拥，一大草丛生，不经 谢谢。 华年来自于陆先生， 嗯，很好听，也很有代入感， 嗯， 每个人都有的那一段华年。 对，当然这首歌呢，嗯，它是写给自己的华年的。 是的， 对，时光荏苒啊，这个到现在应该是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陆先生啊，这个乐队组建了，到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了哈。 哇哦，真的很快，3年的时间，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而且真的是专属于他们风格的。 哎，没错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刚刚咱还借着刚才那个流行花那个主题， 继续怀旧， 继续怀旧，啊， 在音乐方面的怀旧。 对，你想一想，陆先生已经出道了3年了，你这3年当中有好多的歌，给大家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甭管是那些就是二环呢，啊，那些已经唱遍了北京大街小巷的歌曲啊，还是比如说像这个刚刚新出的这首歌叫做《华年》，对，这个真的是一直在回忆着那些十几岁、20来岁的那种青春的时光，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做原创音乐或者是这些独立音乐人们，他们一直是。虽然是一直在往前走，但是也是在向前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回望自己的过往和经历。 是的，其实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乐队或者是这样的类似的音乐人来到咱们节目嘛，在节目当中他们也会分享很多之前所经历的坎坷，不管是我们故意挖坑也好，还是就是他们主动来分享也好哈，确实一个乐队他们的一个组建过程也是非常的艰难的，然后他们在最开始不断去打磨新歌，然后慢慢放出了很多很多，制作出了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而且备受好评的歌曲之后，他们绽放了这样的一段光芒之后，可能之后又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那他走过了3年甚至更多的时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没错啊，来跟各位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说这个如果你跟陆先生一样历经万千悲喜仍笃定于当下，那么此时此刻你就是我的华年，感受到了吗？迎面夏日晚风轻柔，期许相拥波澜壮阔，那是你的华年，陆先生的华年，咱们的华年。 哇哦，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历经万千悲喜仍然笃定于当下的人。哦，这句话真的很棒，很喜欢。 我突然想到了之前一部经典电影的台词，在过去的一分钟我们即将成为历史。 哦，也是很值得回味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网友的留言，还有网友说，谁的青春不迷惘，谁的青春不彷徨呢，恍然度过半生，也许成长得太快了，也终有一天我们都将年华逝去，但是呢，也许当我们回头观望曾经的那段时光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充满斗志的你才是最值得回忆和尊敬的。 哎，没错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说这比较好玩一故事啊，他说我室友单曲循环了2天华年啊，昨天晚上呢跟喜欢了5年的男孩告白了， 哇， 平时坚持固执有主见的一个女孩，一个人编辑了1个多小时的消息，最后抖着声音喊我，你能帮我个事儿吗，帮我点一下发送。 哇， 我过去的时候呢，他手都在发抖，眼睛里都是泪水，5年的默默暗恋陪伴，愿一生努力努力，一生被爱。 哇，这个真的是5年的暗恋时光，也非常理解他这种感觉了。就哪怕不是，就是很普通的，哪怕没有经历过这5年煎熬的干嘛，这种煎熬的这些人，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也会删删减减，就是编辑好了之后再删除，再重新编辑。就是哪怕比如说之间遇到一些摩擦的时候，那何况是5年的暗恋情谊，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哈。 对，真的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容易的爱恋的感觉， 一种感觉。 对，反正在这也是祝福这朋友吧。 我很想知道之后怎么样了。 对，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会带来后续的报道。 好嘞，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陆先生《华年》，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来自于王嘉尔，一首这个说唱音乐啊，这也是一首中国拥有融合了中华文化的说唱音乐， 哇， 叫做 Bruce Lee 李小龙，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也他好像不大愿意放出来， 感觉可以让大家开心一段时间啊。之前怀旧款的那么多，然后或者是说伤感青春逝去的歌曲有很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让大家开心一点。 这首让大家开心的歌，他好像并不想让我开心。 他好像也去沉浸在这个怀旧，或者是说怀念青春时光的这种。 那我们只好把这首歌曲跳过去了啊，这个非常不好意思啊。 没有关系，大家可以自行去查找一下。 对，今天我们最后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嘉尔的《Bruce Lee》啊，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这个说唱音乐吧，也是完美融合了中国文化的一首说唱音乐啊。 现在确实有很多中国文化和各种西方元素融合到了一起啊，像前两天《好声音》里面还有一个是动漫歌曲和摇滚，再加上黑嗓，很多很多的处理综合到一起，那个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曲。所以现在更多的元素是融合了呢，你们喜欢这些元素融合的歌曲吗？欢迎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哎，没错啊，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或者是想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说出你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说你想来邀请到的人，或者说你想来的这个人啊，都可以满足各位的愿望。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2啊，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呢，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有请到两位非常可爱而且漂亮的小姐姐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即将会有人美歌甜的场景展 干嘛突然展示给各位？ 展示给各位啊，我这有点激动。 不要激动，最关键的那两个字没有说出来。 对。 总之是非常期待了，那明天的节目也会非常的精彩，有美丽的小姐姐，同时还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你们。 哎，没错啊，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的朝夕音乐。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咱们明儿见，拜拜， 拜拜。 你。